好，第二節回來。 好，回來。 回來啦。 我就是仙人，我拍檔你。 這 裡啊，今晚我們的嘉賓呢就是 Ryan， 他喜歡人家叫，不是，你的 Facebook 是寫著陳一的， 是我的名字，工作名字是叫陳一的， 即是他姓陳的， 是我姓陳的，唯一沒有改就是那個姓了，不可以改姓的，真的 是的，沒錯。喂，我台灣可以改姓的， 那是他問題而已， 台灣可以改姓 的，我在台灣我都不會改姓的， 是就香港就只可以改名的，姓是沒得改的，台灣就可以改姓的。那我們第二 part 回來，第一 part 就講了Ryan 咧，佢就點樣喺影樓學師啦？你點樣學啲好規矩啊？呢盞燈一定要咁樣擺， 最老土嗰啲啊，就係嗰啲 咁樣影就咁樣影， 唔好有影。最緊要係唔好有影。 哇！有影你先合格啲。 係啊，你嗰個位係，譬如你影學生相，冇可能。如果塔爬，你都要打到好光，見曬樣咁。 有輪廓，有清晰啊，證件相。 證件相 ，exactly 啊，證件相。 其實如果你兩眼燈咁樣嚟，就一定 實冇錯。 兩眼側燈就一定。 加多塊反光板就冇死 光。係啊，俾翻啲光。補一補光， 真 係 落落去嗰幾次，我都唔夠膽嗰次叻。 咪咯，揾個 poly 反一反，一定冇事。 即係我相信大家嚟到都試一兩次都識㗎啦，基本上都呢啲。 係啊，話唔係講聲佢聽，佢又明點解。 係啦， 我記得有個人咧，好中意塊 poly 嘅，嗰個就係阿 Danny。你永远佢都唔信你个小姐，哎呀师傅啊，你俾补多少少光俾我得唔得 啊？白啲啊，就 够噶咯，唔系噶，好啲噶咁啊，你冇办法，一定要就嘅，就一定要搵埋 Poly 喺后面 拍， 补一补俾佢， 跟住佢啊，佢喐啊，你跟住佢行， 咁啊唔使，佢咁你我哋拍咩噶嘛？我拍 movie， 我哋拍电影嗰啲跟唔到佢嘅，但系咧就 close up 嗰啲就要， 佢有啦，一定要 系啦。咁你你初。你喺呢间影楼做完啦，就去咗读广告未？ 应该话头先我讲系我中学嗰个时间去做 part time 嘅，咁我梗系翻翻去读书先嘅， 即系搵啲使用去。 系啦，咁啊，即系中间同摄影系断咗一段时间嘅，系啦，冇乜关系，因为我间学校咧就 band file 嚟嘅，咁就冇唔会做，即系唔会话俾人听你做咩工啊，即系话你识摄影唔需要讲呢啲嘢喎，啊咁女人呢啲嘢嗰啲你要做嗰啲咧， 哇你 band five 高级 band five 仔嚟噶， 我读嗰间可能 band 七喎， 我工校底嚟嘅，我哋 系工业学院嘛， 系工校蓝色浅蓝色校服嗰啲咯，全部都系， 跟住你又。揾試過做影樓啊，即係初初對攝影有個認識先啦， 去了解呢樣嘢。 跟住就你讀廣告嘅時候去涉獵攝影啊，定點樣？ 廣告時咧就有其中一廣告好得意嘅，你都係廣告人，你明白？廣告咧你唔需要全部，你都好勁嘅，你樣樣都要知。廣告呢個就特別之處就係你乜都要接觸。咁其中一 part 咧就係攝影。咁啊嗰陣時都。系咯，再接触翻呢样嘢啦，同埋开始嗰阵时已经数码化啦，其实好多时已经系，因为我读书都即系我都系后生嘅咁啊， 唔系我嗰啲系好 out 嘅，所以我等佢讲。 我系交界期咯，我系嗰条交界期咯， 即 系 啱啱又 系啦， 又飞谂去 digital 嗰阵 digital 好废嘅，即系相对上好废嘅，又贵又废啦，嗰阵时就 嗰啲像素咁低， 系啦，真系你部手机而家部手机都劲佢几倍嗰啲嘅， 系嗰阵时又拉远啲都真系 montage 啊， 同埋公平啲。讲句，嗰阵时啲电脑都废嘅， 系 啦，咁咪公平翻先，系啦， 电脑好慢嘅，出幅相一格格格格格咁出嘅，慢到呕嘅。 所以其实系公平翻，就系嗰阵时啲电脑都大家都唔系用得多嘅话，咁就点会用多好多 digital 咧？ 系 啦，系啦。所以翻歐出嚟咧，嗰陣時就啱啱嘅交界期啦，叫做係一個。 係係。 咁就 keep 住都係中意影菲林嘅，繼續影翻菲林咯。咁數碼通常都買唔起噶啦，真大家都係喺普通市民嚟講嘅話，咁就冇乜接觸嘅。 係。 咁直到我翻，即係頭先講翻我去到讀廣告嗰陣時，咁就開始接觸翻呢樣嘢。咁啊，真係好耐嘅，嗰個期係長到。五年定系四五年嘅事嚟，我都唔记得咗啦。其实即系冇再接触呢样嘢，你屋企唔会有部相机噶嘛，每年有一部系咪？我嗰阵时做 part time 啫嘛，又唔系真系为咗学影相乜嘢。 仲要系贵，一部相机唔平噶。 菲林相机都唔平啊。 系啊， 嗰阵时一部5D Mark One 啊，即系 Canon 嗰个，出过 Monica 牌子嘅， 讲得 C 记嗰个牌子啦，系啦，咁啊，都哇嗰个数字真系你一个月人工有多噶嗰阵时 系。 系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到而家都系啦，而家都系啦。咁但系。唔会买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学生，你更加唔会买啲嘢咯。我仲要借关窿，我仲要借，系咪先？咁边有可能借？ 咁我应该我俾你幸福啦。我好细个时，我爸爸已经送咗部菲林相机俾我周围去影相。 你有冇荒废嗰部机咧？ 冇啊，嗰部机仲喺屋企啊。 仲喺屋企唔代表佢唔荒废啊。 仲用到噶，我前三年前攞过出嚟玩过噶。 嗱，佢对上都用三年前。 即系你玩过 啦。仲有菲林，但系嗰卷菲林系真系好难揾啊！ 我想问你，卷菲林系咪一路摄咗喺部机入边一路 ？No， 我系特登去咧征求翻嚟噶，因为我话我想我同啲朋友讲，因为我有班朋友咧系玩呢啲都系菲林机嘅。 而家咁难买菲林咩？ 好难买噶， 你唔识门路， 可能我识门路啦。跟住之后佢就俾咗同 order 俾我黄色嗰只咧，格格嗰只 order 嗰只， 系啦， 高啊！ 系啊，高嗰只 高24张嗰啲位， 系啦系啦，24张嗰只啦，跟住就俾我去试，咁我拎影出嚟咧。 咁你知唔知嗰种菲林系100啊、200啊定400？ 我唔识分呢啲。 柯达高系应该系400嘅，我记得。 400唔系多数100，400好快噶啦。 系 咪？ 系啊， 会好易 over 噶。 但我又觉得400系基本咯，因为都算高速菲林嘅嗰阵时，我觉得系。但系。如果 digital 年代咁就400真係好慢嘅嘢， 但係呢就唔好再一樣嘢啦，佢哋呢曬菲林嘅石油已經同係 scanner 嗰個形式啦， 係㗎啦， 你影完出嚟冇分別囉， 系啊， 因为你要俾人睇啊嘛，你要 系你发觉同 digital 冇乜分别。 有嘅，都有少少颜色分别嘅，都有啲菲林色嘅。 所以就系呢个， 柯达就会偏红， 黄咯，橙咯， 黄同埋 因为佢嗰阵时柯达系 for 美国人嗰啲肤色噶嘛，主要系攞嚟系啦，所以佢通常都会偏黄好多，橙好多嘅。 喂，你讲翻 digital 咧，你记唔记得以前啲 Sony 相机几衰噶 ？Sony 相机， 佢唔系用 SD 噶嘛？唔系用 SD 卡噶嘛，佢用 memory stick 噶嘛，一定要用佢嗰只 memory stick 噶嘛。 所以 Sony 嗰阵时冇人用咯， 系啦，仲要嗰支 stick 又贵过人噶喎。 系咯，仲要系特登买个咩外置器，要啲咩插落去再读翻佢。 早期啲又咩 compact flash 啊，依家都有啦 ，compact flash 冇人用，系咪先冇人用？系啦， 依家 好易死卡嘅嗰阵时， 系啊， 死卡系最大镬嘅嘢嚟嘅。 嗰张卡又薄， 所以嗰阵时点会用 digital 咧？嗰段时间就好多人都唔用， 因为好多嗰只写成 compact flash 直情系 系啊。 嚟噶嘛？呢只咁 佢 系 一个设计出嚟坏嘅， 系啊， 咁边人用啫？去到 SD 卡先开始叫做稳 定。SD 卡就 Sony 都要低头啦， 因为全世界 SD 卡都系趋势嚟。 系啦 ，CF 话 CF 都敏啦，都开始少人 贵啊。 但嗰阵时系必须嘅，其实 系你依家啲机未必 support 佢添。 某啲机咯，永远都系大机咯。 但好似 CF 就出咗咩？就再快啲喎，而家 其实冇嘅，两个市场嚟嘅，两个市场嚟嘅系啦。但 CF 卡嗰阵时都易死嘅， 系 而家好啲， 而家叫封密咗嘛， 系啦， 唔系外露啊嘛。 嗰阵时好容易死嘅都系。 吓咁又拉远， 我哋又远咗去咗 CF 卡嗰啲嘢度， 又翻去先。咁你嗱开始广告啊，开始要你影啲相啦。 嗯， 即系可能系咪要交功课？ 要交功课 系嘛？ 系啊，我影得好差咯。 啊， 影得好差嗰阵时。 初头个个都系咁噶啦。 系啊，因为。就係識嗰啲，我又冇燈，咁佢借嘅嘢咪學校借，通常借唔切㗎，好多人借曬嘅，咪真係俾人借曬㗎，俾攝影學會嗰啲借咗㗎，啲人會，或者有啲真係其他班都係做類似嘅嘢，電影電視啊，咁嗰啲又會借部單翻去拍嘢㗎喎，咁你又借唔到部機翻嚟喎，係啦，咁就變咗係又冇燈又冇剩咁樣。可能交啲行焗住交某啲嘢咯，即系我唔知点讲，即系你唔会交以前学嘅嘢用唔翻咯，嗰时有时系嗰阵时用唔翻啦，咁啊。咪可能影一啲我唔知啊街拍嗰啲嘢， 即系未必有真实体会到嗰个功能咯。 系啦，变咗系啲街拍嘢咯，会多啲系。 系 咁就系我重新接触翻摄影呢样嘢。 咦，咁咪你嗱，你接触咗摄影啦，你今日俾我啲相咧，早期就咪 嗯，我有分几个期嘅，因为我唔知点样解释咁样。 早期嗰个就系咩咯？ 就 系 好早期啦， 就系你初初 11年、12年、13年，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再菲林都仲有。 好啊，咁我哋喂，不如俾你早期嗰啲作品睇下。 哇，呢张咧我系都大家都知边度噶啦，应该睇人嘅，应该都估到噶啦。呢个嗰阵时就系就系拆嗰条街上中环定上环 咩咩岁月神偷， 我成日噏唔翻个名嘅。 嗯， 咁呢个咧系嗰个其中一间旧屋，就系即系冇人住嘅，好似人住定冇人住，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其实，咁我行过，我觉得我好得意呢个位，因为嗰阵时我又兴又突然间中意翻街拍呢样嘢， 我就去街度拍。 你见我啲相咧，好工整嘅， 嗯， 即系我唔知系咪个大个脑系。自然就会做咗呢样嘢嘅，我好工整去影一啲嘢嘅。其实我到而家个习惯都系嘅。其实 你而家你好难揾啦，啲笔地嘅 冇咗噶啦，冇咗噶呢个 笔地嘅窗木门呢啲全部其实都系值得保留嘅古董嚟。 而家变咗啦，嗰度其实冇咗嘅。 所以 系再去 再去啊！ 呢间合成士多咧就喺九龙 城定 哦？嗰度叫咩啊？ 九龙城啊， 嗰条斜佬 九龙塘， 嗰条叫 咩？唔记得咗，九龙城啊，系九龙城。 嘉林边 系啦， 嘉林边度 系啦。嗰阵时我就好中意去、啊、去一啲就嚟冇嘅地方嗰度咧，去影低佢啲嘢。咁呢张系120影嘅，120菲林嚟嘅呢张系。咁啊，你见正方形直道啦。咁我就、啊、通常我就会同佢倾偈咯，然后就 request 佢去，可能我喺对面马路影过嚟嘅呢张相系。咁、啊、我就好得意嘅，我觉得呢张系一个冇咗嘅嘢咯，成个相片留低啲好多冇咗嘅嘢。咁嗰期嘅我就好鍾意去去啲咁嘅地方影低咁嘅嘢。冇乜、 啊、 技巧其实。 再去呀。 係啦，大家见唔见到啲数字呀、啊、 嗱 点解呢，因为嗰同菲林呢係国产嘅。咁呢佢咪即係通常影个120嘅菲林呢，好知道嗰啲数字系几多格呢，就会有个 number 喺度嘅，佢真係有张纸㗎嘛，佢 有张。 咁嗰张纸呢就漏，唔知漏密喎，佢晒出嚟就 嗯， 就有啲咁嘅嘢咯。咁话听呢张肯定系飞啦，唔系我执落去嘅嘢。但你就 系 见到佢用120用120影嘅，我又好工整我影啲嘢，又系嗰啲咧，我中意对称啊， 好、嗯、整齐， 好整齐嗰啲嘢， 仲有好有呢个影流 feel 嗰个风格。 我啲死人嗰啲，即系佢留俾我嗰啲嘢，我就喺翻晒度咯。 系未改到啊？ 改唔会改嘅，谂紧我都唔，我几 enjoy 呢样嘢。 好，再去啊！ 嗱呢张咧，好似系喺系南丫岛啊，定系？有一个码头喺后面嘅，嗰、那个大 榕树、 大澳、大澳、大澳，唔好意思，大澳。咁、 嗯、 最后咪有个后边有个最尾有个即系嗰啲棚屋后边， 系 屋嗰只铁皮屋，好多棚屋嗰度啦。咁、嗯、最尾嗰度系一个公众码头嚟嘅，就俾人上船嘅。咁、嗯、呢张相就系我嗰度咧，攞住部我唔记得咗咩机啦，即系35啦，咁就系系啦，应该都系数码嚟嘅。咁、嗯、我就影咗一张咁嘅相，你见到又系咁，凸凸冚嗰啲嘢，其实系咁下边个 logo 系我嗰阵时投咗上网，摆咗上一个好出名嘅外国嘅科林，即系咪嗰个嗰、那个好出名嘅一个 fashion 嘅科林上面啦。咁佢自然同我凸咗个 logo 喺度噶啦，所以大家唔需要去理嗰个 logo。 哦，啊，嗰本杂志个名 系啦，同埋好低清嘅，我搵唔翻张相啦，我系搵翻去上网 down 翻落嚟嘅。 好啊，再去啊！ 嗱，呢张系中环， 嗯， 系一个。即系我攞住部机 Ultra Wide 咁嘅，嗰阵时菲林系我 XP2 嘅嗰阵时菲林系啦，跟住我就去影咗一张咁，我好中意张相嘅，因为我有 cover photo 入边好耐嘅呢张相，其实因为美本应该有机会见过呢张相， 系啊， 呢张我好中意，系影到中环一个好有美国 feel 嘅一个感觉， 好有呢个曼哈顿 feel。 但系嗰阵时都仲未俾啲，即系得一个名牌啫，仲未俾佢哋侵占。 我好中意呢张相，同埋。都系好随意嘅，就是嗰阵时我影相冇乜特别谂乜嘢嘅，即系我相信而家大家好多人都系会， 应该系北打大厦嚟嘅栋， 系嗰头嚟啦，嗰头系啦， 再去啊， 两字个位，系啦，呢个大 家交易 美猴王啦，系啦，好简单，又系一张好简单嘅相片， 再去啊， 冇咩，啊呢张系中环嘅一个石板街， 系， 我点解我影呢个咧？佢颜色好靓啊，嗰阵圣诞节啊。 嗯、 我同我嗰阵时嘅女朋友一起行呢条街，哦、我觉得呢个好靓，咁我影低咗呢个。 哇，成班街嗰 啲，你唔觉得颜色系好，好有一个卡，嗰点讲一个 Pantone 系好夹嘅件事嘅。咁、嗯、我就开始觉得呢张相系有啲启蒙我对颜色开始谂多啲嘅一样嘢啦。咁呢个就好初期嘅一个自己嘅一个新，大家可能见到很普通啦，但系。是对我来讲有一个意义入面的 东西。个个人都有启蒙之路的。 是啦。 是不是再去啊 最后有的。 是。 但这张相的构图呢我记得好像是上上一条村来的。咁其实冇乜我唔知点解唔系构。仲有一只猫白色的猫同一个好黑好暗的背景。咁就点解刚才我说对一些好有颜色的或者 contrast 开始有啲感觉。 嗯。 咁嗰期呢啲相就可能我讲字。因为其实大家唔好介意是。因为我今日呢就攞住部电脑仲有咩相在我 Dropbox 上面呢我抌出嚟噶啦，其实即系求其拎出嚟讲下，因为其实每张相我都讲到。 喂，你开始咩噶咯？开始对个景深有 系啦，有啲要求 ， 要求啦，开始有多咗呢啲咁嘅想法。 系啦， 系啦，其实唔系好特别嘅，但系系我嗰阵时嘅我咯，我好接受就系嗰阵时嘅我系咁嘅人咯。 系啊，再去 啊！呢部系我 Apple 嘅菲林相机， 系 M2 系啦，大家都有轻轻影过菲林 M2 嗰阵时都几贵嘅，其实系，但系我又好中意呢个牌子，咁嗰阵时就。翻工储钱，开张储钱，咁就继续 keep。咁啊，先 still 咧系，呢张相一部机系旧嘅，但系个菲林系比较新少少嘅，大约系好似2013年、2012年嘅嘢嚟嘅。 我第一部，我第一部储到钱买嘅相机，好似 FM2 啊，第二部 FM2 好好用 ，FM3 系咯。但 FM2 Nikon 嗰阵时嘅镜头系好 sharp 嘅， 系好利 嘅，系真系 for 呢个媒体去用嘅。 最惨，你如果影好多时用 F 用 Nikon 机个镜头影啊，你要揿低个档。 哇，呢、這个唔好乱讲嘢，呢、這个系继续啦，可以继续。 系，再去啦。 系啦。嗰呢张咧系我喺台湾去旅行影嘅一张相，我好中意一种感觉就系佢哋好唔开心啊。 嗯。 青青草原嘅其中两只马咧，嗰度啲好多人去。 台中嘛。 系啊系啊，嗰呢两只马咧系好攰啊 ，feel 到佢哋。咁嗰时我影咗呢张相就佢两个。基本上我第一次见马咯， 系 啊，劲冇精神咯，只马系，咁、我就影低咗呢张相，咁就觉得啊，呢张相都系我早期对开始对摄影有一啲感觉，去攞到一啲嘢翻嚟，就系、是、我对颜色又好，对 contrast 又好，对光暗又好，到我个目标嘅主题系乜嘢，我都开始有少少多咗认知啊、我唔系话即系，我觉得系呢张相就系我早期开始发掘自己多啲谂法嘅一啲对咁嘅嘢啦， 再去啊。 啊！呢张系喺呢个赤柱，赤柱唔知边条大街嗰度咧，求其攞部 M2 插咗嘢嘅啫， 系啦，好啊，翻嚟啊， 好靓嗰对张系， 系 一个冇，好似系母亲节嗰期嘅嘢嚟。 其实唔系啊，如果系影相咧，每一张相佢都有佢个诶，点讲？佢里个 个故事 story 啊，含义啊，同埋你想要啲咩？即系你中你知道嗰人你。每个人睇出嚟嘅可能都唔同， 同埋我记得咯，我影嗰日系会记得佢所有嘢咯。 系咪？唔系啊，有时咧，你去到咧，譬如你中意拍影相，好似我哋以前做电影咧，我就唔系睇戏，因为一去睇戏咧，我就唔系真系睇套戏。喂，我搞错啊，嗰度有，唔系啊，唔系睇剧本啊，佢都会有影嘅，嗰度穿崩，专睇埋呢啲嘢噶。 我系睇剧本嘅， 系咯，最大镬就 系 咁啊。 系啊，我系嗰啲，我系读过电影编剧嘅， 系 即系公开大学嗰个， 系 中意电影编剧。 我第日啲广播剧揾你帮手。 跟住最大镬系乜嘢咧？我好耐冇接触噶啦，我惊啦，帮是但啦，帮到你就帮到你。咁啊，做好似你咁咯，就有啲嘢。投射咗自己会睇嗰啲位咯，系 搞错啊！都起承转合争啲，又冇前设，做咩嗰度 高潮位又唔知喺边？ 系啊，又冇交代就去啦，系咪啊？哇！即系啲几个，诶，呢一节又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开始你即系开始对影相有要求， 系啦，又多咗要求。 好，广告翻嚟再讲。